事，也在我岁月慢慢不见了。 天，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，九六九报天气。 嗨，大家好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每天早起、偶尔熬夜、全年无休的天气爱好者莹琪。今天是12月8号，星期五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。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预计-4度左右，最高气温6度，西南风1到2级，天气晴朗，空气质量良。夜间到明天的气温呢为-4度到6度，而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为6度左右。接下来是北京各区的天气，海淀-4度到7度，丰台、朝阳、大兴区都是-4度到6度左右。今天天气晴好，适宜洗车。在冬天呢，一不留意就很容易着凉，这导致病菌就找上门来了。这时候呢，应该每天早晚饭后用淡盐水漱口，以清除口腔的病菌。在流感流行时呢，更应该注意盐水漱口。大雪节气后，可适当吃一些羊肉进补，可以和山药、枸杞等混搭起来，营养更丰富。离真正寒冷的冬天还有些日子，可总是有心急的小伙伴问，冬天北京太冷，可以去哪儿玩啊？当然有地方玩了。进入12月呢，北京呢就开始火树银花的打扮起来了。最近北京密云的圣诞小镇面对游客开放了，来听一下介绍吧。 今年的圣诞小镇呢，不仅有充满圣诞气息的美景布置，台湾欧式各种美食，还有异国风情的圣诞礼品。大家可以通过邮件或写信的方式给小镇的圣诞老人写信，绝对能给你一个不一样的圣诞回忆。 北京密云的天气呢，最近都在-5度左右。前去的听友们呢，一定要记得穿上厚厚的、充满圣诞气息的毛衣。如果你是一个喜欢热闹的人，那来这儿就对了。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明天见喽。

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， 随时随地 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忘记吧，若可以，也算是一种。

手。时间像本小偷，把幸福打破，留下了碎片让人难过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顶呱呱一站式商业服务平台，旗下业务 工商注册、会计代理、 商标注册、专利申请、 建筑资质代办、互联网资质代办、 贷款代办服务、法律咨询服务。 顶呱呱一站式商业服务平台，电话52514个0，记住52514个0，微信公众号搜索顶呱呱。 买包买衣服、换好工作，涨工资， 发工资，靠前程无忧。 未来医疗100强论坛将于12月15号在北京万豪酒店召开，届时将发布2017未来医疗100强榜单，更有100位一健大咖将出席演讲。咨询电话023-6768-5030。 走到哪里，九六九就到哪里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追，一切多么的美好，无奈我再惭愧这欺骗。拥有命运给我惊喜，不知道也点顾虑，忍痛话

为爱上我的你，爱一次痛一次又再生，共你不应结识，或会改写这半生，总意料偏偏偶遇爱极深，人遇上怎么要分，太多生死意外如恨，没法一松两分，委屈过一生， 用我们的双手一起打造一个希望的城市。现在是早上八点钟，我是阿哲张信哲，轻轻松松的上班去吧。 你知道吗？ 精通书。